北京时间12点整。听，这里是大兴，这里是大兴，身边事，身边人，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。这里是大兴。这里是大兴。 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听这里是大兴，我是主持人张赞。 我是主持人于磊。 今天是10月17号星期二，节目一开始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。今天白天阴转小雨，最高温度16摄氏度。 日前北京市属公园迎接党的19大胜利召开主题宣传环境布置工作全部完成，本周起市民游客可以按照各公园秋游路线，在赏花游园中感受喜迎19大的热烈氛围。 10月14号，法国世界报头版头条大标题用中文写道：中国强国崛起，这让生活在法国的华侨华人都沸腾了。世界报盛赞中国互联网的崛起，在加快中国经济快速发展、管控社会治安等方面起到巨大推动作用。相比法国近两年接二连三发生恐袭，中国的社会治安稳定、城市健康、和谐发展让法国和整个欧洲都非常羡慕。 从南四环公益西桥向南，连着去年9月30号刚刚打通的淮防西路向南，快到五环路向东拐，就到了西红门镇红坤金融谷。5年前，这里还是一片400多个院落全崖交互的工业大院，里面容纳的是368家低端企业和82个废品回收大院。如今这里已经吸引70多家金融、互联网和文化创意等现代服务业和新兴产业入驻。 接下来让我们共同走进今天的这里是大兴。 19大时光， 本台消息，花坛景观主题装饰喜迎盛会。日前北京市属公园迎接党的19大胜利召开主题宣传环境布置工作全部完成。本周起，市民游客可以按照各公园秋游路线，在赏花游园中感受喜迎19大的热烈氛围。据介绍，在重要景区、人流聚集区域、各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或者纪念地等，北京市属公园进行了大量主题装饰布置，包括升挂国旗、插挂彩旗、悬挂灯笼等，营造喜庆氛围。 同时，国庆节后，上百处花坛花径已经完成10%左右的换花工作，包括中山、北海、北京植物园等公园，撤除小菊、鼠尾草、凤仙等草本花卉，布置叶子花、万寿菊、串红、变叶木、切花菊等耐寒花卉，总计更换15种花卉、11万盆株。中山公园奔腾花坛表现出一群骏马在太阳升起的时候飞奔到空中，踏过彩虹的剪影，寓意国家在党的领导下犹如这5匹骏马腾飞向前，不断创造新的辉煌。玉渊潭公园祝福主题系列花卉以灯笼、红梅和祝福字样搭配大花百日草、海棠、苹果树、苏铁等花卉，烘托喜迎19大、祝福祖国繁荣昌盛的喜庆氛围。 天坛公园多彩世界花坛主景观是眼睛的造型， 由弧形花带和简化的世界地图围合组成，寓意世界看我，我看世界，互通有无，展望在党的领导下东西方联通发展的美好愿景，共享百花齐放大观园。北京植物园菊韵秋光花坛的内容是茂密多彩的山林映衬着卡通房屋，欢乐的孩子们走出家门，乘坐漂浮的热气球来到山间玩耍，展现出人们安居乐业、共享生态文明建设成果的景象。据了解，各公园花卉环境布展时间是天气情况而定，预计将持续到十月底。 本台消息，10月14号，法国《世界报》头版头条大标题用中文写道：“中国强国崛起”，这让生活在法国的华侨华人都沸腾了。《世界报》盛赞中国互联网的崛起，在加快中国经济快速发展、管控社会治安等方面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。相比法国近两年接二连三发生恐袭，中国的社会治安稳定、城市健康、和谐发展，让法国和整个欧洲都非常羡慕。 旅居法国的青田籍侨胞陈女士看到这份报纸，惊讶地说：“天啊，厉害了我的国！”侨胞陈光荣向记者表示，作为中国人深感自豪。法国侨报发文说，中文比美国总统都重要，再不学中文连法国报纸都看不懂了，成为法国今夜流行的一句话。世界报是法国第二大全国性日报，也是法国在海外销售量最大的日报，在法语国家地区极具影响力，国际知名度颇高。 本台消息，随着新机场的落户和建成，大兴将成为首都国际交往的新门户。从南四环公益西桥向南，沿着去年9月30号刚刚打通的淮房西路向南，快到五环路向东拐，就到了西红门镇鸿坤金融谷。5年前，这里还是一片400多个院落悬崖交互的工业大院，里面容纳的是368家低端企业和82个废品回收大院。如今，这里已经吸引70多家金融、互联网和文化创意等现代服务业和新兴产业入驻。 大兴区在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试点的契机下，加大了工业大院拆除腾退力度。现有的10万多亩工业大院中，已经腾退了4万多亩，拆除建筑物2600万左右平方米。今年底将基本实现六环以北工业大院清零，2018年将基本实现全区工业大院清零。工业大院的腾退给大兴区提供了巨大的产业发展空间，为大兴区实现面向京津冀的协同发展示范区、科技创新引领区提供了广阔的空间。2015年，大兴被纳入全国第一批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的试点地区，西红门镇是大兴区的先行先试镇。 西红门镇镇长司文涛指着镇政府东侧1公里告诉记者，几年前这里还是环境脏乱差的工业大院，如今却成了听得见流水、看得见花草的湿地公园。它就是去年11月底正式投入运行的西红门再生水厂。这些工业大院被拆除腾退后，兴起了一大批新兴产业。西红门镇70%的面积位于五环之内，优越的地理位置吸引了大量的淘金者涌入。全镇27个村，每个村都建起了工业大院，内有企业5000多家，主要是小服装、小加工、小物流和废品回收行业。 随着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，这里遍地开花的发展模式也带来了很多问题。10平方公里的工业大院，每亩地租金由几千元到1-2万元不等，27个村集体总收入每年才1.6亿元，农村付出了资源、环境代价，有的村每年光垃圾清运费用就要支出上100万，农民持续增收和集体经济发展却后劲不足，村民强烈希望改变这种状况。如今，西红门镇的工业大院基本清零，在保证集体土地所有权不变的前提下，西红门成立了由各个村集体为股东组成的盛世鸿翔资产联营公司，统筹2平方公里产生的收益分配。 农民既得收益也没有因为改革试点而减少。西红门镇寿宝庄村一位村民告诉记者，过去他们家1.5亩土地建成厂房出租，一年收入6万元左右，如今全家每年的分红所得能达到12万元。产业发展空间有了，现在已经有几百个项目前来洽谈，想要落户西红门。西红门镇镇长司文涛说，镇里现在要为村民当好把关人，引进最合适的产业，在集体土地上做大做强。与此同时，西红门镇的生活环境也有了翻天覆地式的改变。挥别工业大院，一批新兴产业开始在拆除腾退后的土地上大展身手。环境好了，收入高了，村民们心里踏实了。走进西红门镇的金融谷，柏油路在楼宇间弯曲穿行，好像在公园内行走。这里大树绿荫成片，就连楼顶上也不例外，屋顶绿化能看见探出头来的绿叶。 潘光是一家城市生活信息服务类企业的总经理，今年3月入驻金融谷。潘光的公司此前在海淀北土城附近，随着公司发展壮大，办公空间不足，他产生了寻找新空间的想法。一开始准备选择一家靠近四环路的园区，协议都签了，但我总觉得板板整整的写字楼缺点什么。潘光说，签约后他开车出来，沿着怀房西路向南闲逛，思考自己的决定，然后就撞进了金融谷。2小时后，他的选择已经变了，确定要入驻金融谷。潘光的公司是以城市生活服务 APP 开发为主要业务的企业，目标群体是3、4线城市，外地来的客户特别多。金融谷的交通很便利，从北京西站开车到这里需要30分钟，从北京南站到这里仅需要15分钟，接送客户很方便。而这里的园区形象很棒，给客户的感觉是上档次，舒适的办公环境让员工们也很满意。 从3月份入驻到5月份正式运营，如今半年多了，公司已经成功签约30多个3、4线城市。像潘光这样的70多家企业已经入驻金融谷，金融谷还在不断扩大中，目前已经有10栋小楼完成了建设，未来这里将会成为一个建筑总面积68万平方米的科技创新企业的聚集区域。 本台消息，把自己的心愿写在纸上，然后挂在树上，就有可能实现。近日，上海沙龙社区居委会的办公室里出现了一棵神奇的树，原来这是社区党支部为帮助居民达成心愿专门种下的许愿树。走进居委会办公室，一个2米多高的纸板上印着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，树的枝丫上贴着5颜6色的便签纸，这就是社区党支部为居民栽种的许愿树，上面都是居民写下的心愿，例如今年没过生日想补过一次，希望在北门安装休闲座椅方便居民，我希望我的弟弟有一个儿童玩具，希望社区环境可以变得越来越好。许愿树来源一个名叫党员圆梦沙龙心愿的党建项目，这个项目在申报时被评为开发区基层党建创新孵化项目，主要是为帮助居民达成心愿，而社区党支部的党员们就是这些心愿的圆梦人。 但是愿望有大有小，许愿树主要是帮助居民完成一些简单的微心愿，心愿的内容可以是个体的，也可以是关于社区整体的，由党支部从中选取有意义可以实施的心愿，需要资金支持的将从项目资金中抽取经费，不需要资金支持的将通过支部党员认领的方式帮助许愿人达成心愿。与此同时，党员既是圆梦人，同时也是可以是许愿人，心愿将经过相同的筛选认领流程最终实现完成。上海沙龙社区居委会希望通过这种形式让社区党员和群众形成互动，用党员的力量营造邻里和睦、热心助人的社区氛围。目前这个项目还在心愿征集阶段，下一步在帮助居民圆梦的同时，还将对心愿达成、居民感受等情况进行追踪回访，更好地帮助项目实施。 本台消息，下面请听新闻专稿：煤改气改出的 创新工厂。日前，在北京市文化创新工厂大兴基地，一溜红砖房隐身于现代感十足的玻璃幕墙间，古朴沉静。园区物业副经理王小丽西装革履，正在指挥工人为一场活动做展示布置。谁能想到，4年前这里还是个遍地煤灰、四处冒烟的供热厂。王小丽当时是一名成天灰头土脸、上班连白衬衫也不敢穿的锅炉工。创新工厂的前身是首兴永安供热厂，承担着57家企业生产用热，以及两个居民区4000多户居民的供暖任务，但是效益一直不好。王小丽在这里工作了15年，天天跟煤打交道。 2013年，北京市开始实施清洁空气5年行动计划，要求5年内全市年用煤总量从2300万吨压减到1000万吨以内。压减燃煤的第一步就砍向了工业园区，听说要进行煤改气，大家喜忧参半，喜的是减少了污染物排放，工作环境也会改善，忧的是自己能不能胜任将来的工作，难道要丢饭碗？燃气锅炉都是全自动的，不会用怎么办？大家议论纷纷，王小丽也跟着紧张起来。但是很快，厂里就对工人们进行了培训，让大家提前了解新机器的使用。没想到比以前的老机器更方便还简单，王小丽心里悬着的石头终于落了地。 改造进展迅速，2013年采暖季，新建的燃气锅炉厂挨着老厂房拔地而起，燃气锅炉房不用存煤，没有炉渣，一下子腾出了30亩的空地和许多厂房。改造完成后，每年可以减排各类污染物约300吨，占大兴区减排指标的10%。王小丽也穿着干净整洁的白衬衫坐到了综控室里，手指只需要按几下就能完成燃气锅炉的大部分工作。虽然工资不高，但是想着为首都蓝天做贡献，工作环境也大大改善。王小丽和同事们还是很满足。当时我想着，也许就在这儿干到退休了。王小丽不知道，厂里正借着煤改气进行大规模转型，要把闲置的老厂房改造利用起来。 厂房还是原来的厂房，灰色水泥、橘红色的墙砖，只不过80米高的大烟囱没了。书眉廊外墙面画上了炉排、连接管等锅炉艺术符号。园区里几个角落还特意留下了老旧的台钻、水罐和循环泵，保留了锅炉厂的历史印记。2015年11月，闲置厂房正式挂牌，北京市文化创新工厂。半年多以后，又与一家国内知名的网络服务平台签订了合作协议，平台北方区总部落户创新工厂。截止到目前，老厂房已经吸引了大大小小近40家企业入驻。供热厂、文创园，两个看起来没有交集的地方却完美的融合在一起。供热厂承包了园区的物业管理工作。今年4月，王小丽被调到园区工作，这回她的身份变成了物业副经理。 刚上任，大难题就来了，制定物业规章制度不会呀，之前都是跟机器打交道，哪会制定什么物业规章制度。不过有了上次煤改气的经验，王小丽与几个同事决定从头学，找同行请教。王小丽把心里的疑问通通问了个遍，3个小时的交流会下来，记满了整整几10页的笔记本。不出1个月，厚厚一本园区物业管理规章制度拿出来了。除了日常维护管理，物业经常要跟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，这又让王小丽犯了怵。前20年都在厂房里待着，只跟锅炉打交道，还真有点不知所措。但几个月下来，王小丽已经越干越熟练，完全融入了文创园。今年40岁的王小丽觉得自己迎来了人生新阶段，环境好了，尤其经常和企业里的80后甚至90后打交道，感觉自己变年轻了。这是煤改气带给我的意外的惊喜。 本台消息，日前大兴区举行了党的19大交通安保工作部署会，大会在东方时尚驾校交通安全教育基地召开。